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蔡琴、张三的歌。今天为什么会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蔡琴，说说蔡琴？原因是我最近看了一部台湾电影，片名叫做《一一》，你是不是觉得哎，很奇怪的名字？一二三四的那个一，一一，就是出于对这个名字的好奇，我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也相当的冷僻，跟当下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热播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海报设计的天花乱坠，然后我们在各大媒体上看到各种样的这种炒作信息的电影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一个很能够接受文艺片节奏比较慢的这种电影的人，也很难静下心来的话，这种片子真的很难看下去，甚至你会觉得不知所云，昏昏欲睡。而反之，你是一个很喜欢文艺片的人，就会在看似波澜不惊的镜头底下不断地被震撼。而总之，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德昌，有人说他是一个电影天才，或者说是奇才，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蔡琴的爱人。1984年，这两个人从起初的相遇到决定在一起，期间有过不少的艰难和犹豫、纠结和忐忑。我们继续来听《渡口》。 直到思念从此 发烧友喜欢用这首歌来监测自己的音响低音部分的效果是不是很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蔡琴说蔡琴，继续要关注到的就是蔡琴杨德昌的故事。他们之间最让外界关注的也是引起话题最多的就是这两个人十年的有名无实的婚姻。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由杨德昌提出的，他曾经这样对蔡琴说过，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往，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的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猥亵和束缚。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难以想象，甚至不可理喻？怎么可能会这样？两个人已经结过婚了，柏拉图。然而蔡琴接受了。我想在我们身边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女性，她们在择偶上可能格外注重才华这一点，我承认有，但是大家知道谁吗？我记得在有一期访谈节目当中，面对你会找怎样一个男人结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周迅的回答，善良、孝顺、有才华。而从现实我们知道这些女明星的身上去找王菲，我觉得她可能将才华也是摆在第一位的女性，也许蔡琴也是同样的这一类的女人吧。好，来听你的眼神。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蔡琴，我们一起听蔡琴的歌，说说蔡琴的那一番经历。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送出，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就是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蔡琴创作的音乐作品，是蔡琴的成名作。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继续回来跟你说蔡琴的那场婚姻。婚后的蔡琴全心全意支持老公杨德昌在电影事业上的发展， 直到后来杨德昌另有新欢，并且与之生了两个孩子。再后来杨德昌去世，一共10年。这期间杨德昌在他的电影当中，你处处可以看到蔡琴的影子，他甚至在其中客串各种小角色，唱主题曲，甚至还担当美工。应该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少不了一个女人的支持。后来杨德昌成名了，成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蔡琴功不可没。可是关于这段婚姻，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杨德昌给出了这样的8个字：10年感情一片空白。旁人听了多为蔡琴感到不知，甚至是愤慨。而对于蔡琴同样一个问题，他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我不觉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蔡琴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把遗憾放在心中。快乐起来的理由，

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爱情的这首老歌，我突然觉得应该喝上一杯，但是还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酒后驾驶，注意安全。我前面有说，对于这段十年的婚姻感情生活，杨德昌给出的是一片空白的答复，而对于蔡琴他来说，这不仅仅是该被遗忘的时光。有时候就在想，爱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答案，而我从蔡琴对杨德昌的情感当中看到了一种叫做付出的爱。他没有要求，也不指望对方给予相应的回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倒是能够理解杨德昌口中的空白。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蔡琴的魂萦旧梦。 飞 断无信息，是流萤红，却偏是昨夜魂萦旧梦。 蔡琴有个作家朋友，曾经在他的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写过一篇文章，说蔡琴的演唱让他哭泣，蔡琴的声音有着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有着宿醉难醒的缠绵。真的是这样，不管是大河的深沉还是黄昏的惆怅，都会让听者有一种在疼痛中疗愈的温暖。唱歌的人很深情，听歌的人也相当痴情。听歌的人有自己的过往，而唱歌的人也有自己的故事。故事也许并不是十分的温馨，以至于后来十几年，出于对杨德昌爱人和孩子的尊重，蔡琴在任何的公众场合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两个人的往事。我想这一切或许只有蔡琴能做出来，或者说这一切可能心中只有真爱的人才能够做出来吧。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蔡琴《不了情》。 相思。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蔡琴。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蔡琴所演唱的《独你》。 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哦，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读你》。我们继续来说蔡琴的这场婚姻。在2007年的时候，杨德昌导演因癌症去世，蔡琴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不长，有这样的几句话：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了一个锐利的记录者。 在这样的回顾中，你不难看出蔡琴对杨德昌曾经有过的欣赏、付出、哀怨和期待，这种种就像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是美好的回忆，但肯定是精彩的回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分享蔡琴《庭院深深》。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 蔡琴所演唱的《庭院深深》。我们在前面说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又听了这么多歌，我在了解了那么多他们的十年婚姻生活的来龙去脉之后，我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而爱是一个人的事。这句话谁说的？王小波。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王小波是一个非常懂爱的人。我记得他曾经在写给李银河的情书当中写道，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他是从心里面祝福那只鸽子的飞翔。杨德昌去世之后，蔡琴曾这样说道，早知道他的生命这么短暂，我愿意早点跟他离婚，放他好好享受他的生命。一个放字也许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成全。当不再爱的时候，是多少人愿意勇敢地放下，又有多少人放下之后能够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香港首批听到蔡琴唱这首歌的就是你们，没有几个人听过，我自己也只不过听过四五遍而已。什么歌曲这么神呢？音乐下。 忘 小时候。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 蔡琴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一档节目想要把蔡琴所有的音乐作品全部拿出来听个遍不太现实，因为她的歌太多，而且每个人喜好的那个方向也不太一样。但愿我今天挑选的歌曲你都可以满意。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把你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告诉我，我可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或者是以后的节目当中好好的去做一些修改，尽可能的把这档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喜欢。 OK， 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痴痴的等》。节目最后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熬不完离别的恨。曾听到走近的祖先撩起我多少兴奋，也曾低呼你的名字，盼着你向我飞奔，看清楚掠过的影子，才知道是一个陌生的人。会不会